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上游沙尘输送影响，今天早晨本市大部分地区出现浮尘天气，预计中午前后随着偏北风的加大，浮尘减弱，大气扩散条件有所好转，但局地有可能出现扬沙天气。受切变线影响，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分散性阵雨，总体雨量不大，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多云有浮尘，局地有扬沙，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4级，阵风6级转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山区有阵雨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3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别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呢依旧是五一的假期，所以在节目里开始啊，刘莎首先祝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所有的读者朋友假期快乐。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继续昨天啊，帮助家长朋友在这样的一个五一好好的和孩子一起互动，一起进行这种亲子活动的内容。今天呢我们要谈到的内容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蓝筹孩子》。那这是一本什么书呢？这是一本关于钱、投资和股市的书，也是作者认为每一个孩子和父母都应该知道的事情。这是一本给孩子的金融科普读本。而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这位专业人士，他是谁呢？他有一个笔名叫做才女苏小妹，他的本名呢是吴恩如女士，她是如国才艺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也是一位啊非常精通于和小朋友一起来聊怎么数钱，什么是这个股票，什么是金融等等相关内容的专业人士。我叫你才女苏小妹，在节目里是这样的吗？苏小妹你好。 刘莎你好，观众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节目当中我称呼您苏小妹吧。 可以的，江湖人称苏小妹。 没错没错，也是用这样的一个笔名在撰写文章还有在出书，对不对？ 是的，出书嘛可能是会年底的一个事情。我自己有一个公众号就叫才女苏小妹，主要去普及这种金融的科学的理财观，还有孩子的这种财商教育的这一块。 哎，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才女苏小妹，你是如国才艺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啊，所以如果你在那里面就是一个老师的形象了，那大家叫你苏小妹老师吗？ 是的，因为就是跟孩子们去接触的这种过程当中，他需要一些相对亲切一点的这种形象，然后给孩子去讲这种财商故事的时候，我们也不是那种一板一眼的，会以游戏啊，会以故事啊各种形式去一起带动的。 哎，刚才呀跟大家介绍的啊，都是苏小妹的她的一些这个经历呀，还有她的一些应该叫特长。但是我想下面我要公布一下她的籍贯，大家就会说哦，原来是这样，她必须是这样的。她是温州人，祖籍温州，对不对？ 对，是的，我是温州人。而且呢，我还是一个三胞胎妈妈，所以我对孩子的这种财商教育特别特别的关注。 三胞胎的妈妈， 对，是的。 所以你负责研发的这个财商启程的 这个校本课程，在温州市获得了温州市的优秀的这个校本课程的第一名。这书我觉得一方面当然是给所有小朋友来这个讲讲什么叫这个理财，什么是投资，另外一方面自己三个孩子也都适用，是不是？ 是的，其实整个的这种经验就是我在过去的几年当中给我们家的孩子去灌输这种财商教育的一些实际上的经验以及方法，然后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种磨合，在其他的小朋友的身上进行了一些实践，然后最后总结出来的。 有一个问题啊，我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来和您沟通一下啊。苏小妹，你看你是特别典型的温婉然后清秀的这种南方女子，所以请问您家孩子现在会说话吗？然后有几岁呀？这么想能够给孩子讲这些和经济和钱和股票啊和私募基金有关的内容吗？ 我们家的小朋友现在就是如果按北方的说法应该是七周岁，读小学一年级、 哦、 那我大概是在他们反正三岁左右开始做绘本的时候，我就会参差一些绘本的这种资料，因为我自己呢是在一二年开始做这种财商教育的一个接触。 哦，也已经是五年了对吧？ 对对，差不多有五年的时间了。 那接着再问一个问题啊，你从如果刚才我算一下时间，如果你是三四岁给孩子开始进行这种财商教育的，你觉得对于孩子来说管用吗？或者说有用处吗？ 其实是有的，就是我们的这种财商教育最大的一个难点是什么呢？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成人世界其实是一个真实的经济世界，你要获得钱你就必须付出。那在孩子的世界里面，他可能就很难把这种抽象的这个钱的概念去跟他的生活去建立链接。那对于很小的这种三四岁的这种孩子，其实我们给他灌输的是什么呢？就是把钱具象化，让他明白钱其实就是跟他生活中他很喜欢的棒棒糖呀，跟他喜欢的这些玩具是有一个具象化的链接。诶，这个钱多少钱能买到他喜欢的一个玩具。 哦，我觉得呀、啊、苏小妹，你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方法跟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其实有特别大的区别的。你看我们在中国的这个传统教育当中，好像首先君子不言钱对吧？ 对。 然后在教育当中也尽量少的跟孩子谈钱，因为你如果什么什么都谈钱，比如说妈妈爱你，那妈妈今儿给你十块钱，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啊？妈妈爱你，好像就感觉如果这东西有了钱的参与的话就变了味道了，这也确实是不少家长的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西方人啊，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在大概十几年前吧，就流行了一份西方家长给孩子安排那种家务劳动以后给孩子的一个这个回报。那么比如说几岁，比如你三岁，那你干什么会有多少钱给你，就当然就是孩子零用钱啊，是以你工作了你有付出然后呢才能够得到钱。其实这样的一份欧美家长还给孩子的啊一份应该叫我觉得这工资吧，其实当时就引起了很多父母的这个震动，说哎呀跟这么小的孩子谈钱，然后把所有的家务活都标了明码标价，对孩子是不是有影响，是不是不好。我觉得你特别特别像欧美的这种家长，你刚才的这个做法或者说你的这样的一种理念。 其实可能就是因为曾经有过伤痛，就是我从小的这种成长的环境虽然是温州人，但是父母其实对于钱的教育其实很少。后来呢就我们慢慢的长大，你就会发现成人的世界里其实 90% 的烦恼其实是跟钱有关的。但我们在中国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从家庭到学校，从学校到社会，其实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没有人认认真真的跟我们谈过钱。孩子对钱其实是一个很模糊或者就是说很片面的一个理解。 哎，所以其实当我拿到了这本中信出版集团的蓝筹孩子，他应该是墨菲分社的这样那本书以后，我看了以后啊，我真是觉得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我大概的浏览了一下啊，就是现在正在销售的这一个书籍市场，不论是实体书店还是网上书店，关于怎么让孩子去了解钱，怎么去理财，怎么样有一个金钱的概念的书籍其实并不是很多。而这本书呢给我的感受就是我这样的小白也能看得懂。 确实是的，因为当时中信出版社邀请我帮这本书写那个推介语的时候，然后我认真的看过了它的整个的一个纲要的内容，我就发现它其实是市场上真的很少有的一个金融科普类的一个书。然后呢而且它这本书是什么，它的一个作者他就是一个13岁孩子的一个父亲。那他自己呢是一名律师，而且大概也有20几年的这种投资的经验，然后创业也成功过。所以他就在发现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好像缺少了一块内容，就是金融的这种投资理财的一个教育。 哎， 然后他就把自己的经验慢慢慢慢的就 告诉孩子，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把这些经验就像我一样把它总结出来，最终结合成册，就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蓝筹孩子。 是到了蓝筹孩子这本书的书名其实也特别有意义，温如苏小妹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一下。 蓝筹孩子呢，如果有炒过股票的听众朋友们应该会理解，就是我们所理解的这种蓝筹股。那么就是相对来说一段时间内整个股市大盘里表现最好的这部分的股票，一流的绩优的这种股票，未来有很好的这种成长性的这样的一个股票，叫做蓝筹股。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通过这种财商教育，然后在未来他能够变成一些绩优的这种孩子，变成蓝筹孩子。 对， 对，至少也不能退市。 是的， 先加 ST 然后再退市，这就惨了。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成为蓝筹孩子。那么这样的一本书啊，当中都讲了哪些的内容呢？苏小妹把这样的一个情况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其实呢，这本书呢，虽然说它是一个金融的一个读物，但是呢，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从一个孩子的父亲去给孩子去做的一个普及，那么基本上都是孩子经常会遇到或者成长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打个比方说，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谈钱。 对啊。 那他这里面就会提到，钱到底是什么？那它是一个媒介，它连接的两端是什么？然后它里面也会跟孩子去普及，中国的钱、美国的钱、英国的钱彼此之间是不一样的，那中间如果要转换的话，可能就需要通过汇率。然后他还会告诉孩子，那么钱整个演变的过程，从我们原先的物物交换，到最后有了贝币，然后金属货币、纸币，以及我们今天的这种虚拟货币。他甚至还讲到了我们现代时下最热门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比特币，那让孩子对钱就有一个完整的这种逻辑线的一个贯穿。那它里面还有很大一部分的一种章节，就是可能孩子们会接触到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刚才所说的股票、基金，然后大额的这种债券、存款，以及孩子的很多这种消费的一种行为，里面他就会提到信用卡是怎么回事，那么信用卡公司它又是怎么赚钱的，然后信用卡跟借记卡之间又有什么区别。那这些可能家长有时候隐隐之间有这种意识，但是你没有给孩子做过系统的一个梳理。然后后面呢，它还会有什么呢？还会有就是跟我们经济学可能比较相关的，那么跟我们的整个投资环境相关的，包括税收，然后包括怎么去界定资产跟负债，然后孩子的这种投资工具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利器复利。总之呢，它的内容是十分十分的一个丰富的。 没错，如果大家是手里面有这本书啊，打开这本书的目录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目录就会特别吸引很多的家长朋友。比如它的第一章叫做钱钱钱，告诉你什么是钱，然后各种各样的钱。第二章呢是不同的支付方式，就是说到了信用卡。而第三章给孩子居然开始讲到了酷酷的股市。第四章是一起来炒股。第五章呢是股票期权，说实话这东西我自己看了文字资料也不太懂。第六章呢是基金，第七章呢是债券和大额存单，第八章是公司分析，公司分析这基本面都出来了。而第九章是借钱，第十章是利率，第十一章是净值，第十二章是税，第十三章是经济，第十四章是风投和私募，第十五章是理财专家，第十六章就是你已经看完这本书了，旅途结束了，也许是个新的开始。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伦。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五一的假期已经来临了，在假期的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跟家长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天啊，知道很多朋友在家里面带孩子特别辛苦，所以在昨天节目当中呢，已经教家长朋友怎样利用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天气啊，到楼下不远的地方草地里面去认识一些昆虫，跟孩子一起度过愉快的一天。那如果昨儿您抓虫子抓累了，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这个理财的事情。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中信出版集团的蓝筹孩子。 那么这是一本培养孩子财商，其实也是树立孩子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或者是价值观的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今天来做客的专家苏小妹女士已经跟大家说到了这本书呢，她感觉和她的投资理财观是非常不是和他跟他们家小孩一起分享的投资理财观是非常吻合的，虽然不太符合大多数的这个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些观念。那么我们也说到了这本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不过刚才呢我为什么特意把这本书的目录啊念了一下，苏小妹是这样的啊，这本书啊其实当我跟大家分享这个目录的第一章的时候，也就是前前前，比如给孩子讲讲各国的货币都是什么样子，然后呢讲讲啊这个货币有什么样的，有纸的，有金的，有金属的，还有包括比特币，然后还有第二章呢就是说你可以拿纸币付钱，你现在也可以用微信用支付宝付账，你可以用信用卡。其实我个人认为啊，我觉得孩子也就学到这儿吧，但是后面居然还有，你说三岁的孩子他可能炒股票吗？你说六岁的孩子他给他讲基金，是不是这本书的内容啊有点过于深奥了对于小朋友来讲。其实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内容啊，我不瞒你说啊，也正是这样的内容吸引了我，就想这书里面这家长怎么跟孩子讲这些事儿，他能讲明白吗？ 其实是这样子的哦，整个知识的一种灌输当中肯定是循序渐进的，如果您的孩子现在只是三岁，那肯定讲到前面的两章就 OK 了。那你也知道这个这本书的作者他本身就是一个13岁孩子的一个父亲， 对， 那他写书的目的是什么呢？本来就是教育他13岁这个孩子的这种认知的基础上。而且呢我个人呢就不建议家长把他这本书当做普通的这种读物给孩子看，就啊扔给孩子你自己去翻吧，这样孩子的这种收获可能就不够。那最好是把它当做什么呢？就把它当做一种教科书，当做一种实际上的这种财商的这种工具书来用。我举个例子吧，就您刚才说的无论是炒股无论是基金，那可能会觉得诶这个金融知识似乎太深了对孩子，但是呢有做这种财商的金融知识的传导跟没有做的这种财商家庭是很大的区别的。 我看了一眼那里面好歹还没有对冲基金。 我举一个例子啊，打个比方说，其实现在的这种家庭对财商教育其实都普遍比较重视。那有一些家长他就会有一个行为的引导。那我的孩子的零花钱存到一定的程度，或者说我们平时过年刚刚拿到的这种压岁钱，那家长会有一个行为动作，就会引导着孩子去银行给他建立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独立账户。那对于大部分的家长而言，他的财商教育的行为就到这里好像就结束了。 对， 但是真正如果你有给孩子真正进行财商知识传播的这种家长，那你就会发现诶，那我带着孩子去进行银行存款的这个动作的时候，那有财商教育，那我会灌输什么呢？我会告诉孩子银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对，跟孩子说你是买理财产品还是买这股票还是买其他的这个产品。那么有的产品呢，比如你存钱，那保证到时候给你，那银行倒闭了另说，现在也颁布银行法了，如果倒闭的话每人名下50万是可以必须给你的。然后如果你买理财产品，可能你利息会多一点，但你可能会出现危险。 对，是的。 如果你要再买基金的话呢，你可能你的收益会再高一点， 就是有浮动的， 但是你可能亏得也更多。 对， 你要不就再试试这些期货什么的，现在中国有黄金期货有石油期货，那有可能你连本金都没有，但你也可能赚得特别多。 对， 你觉得这些话像给一个小朋友来讲的吗？ 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刚刚开始才做的那个动作的时候，那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呢？你就跟他孩子讲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您的孩子他是有利息的嘛，很多孩子就知道哦，我钱存在银行我有利息，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利息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其实银行就是购买你的这个叫做什么资金的一段时间的使用权，所以他给你的一种经济补偿。那从本质上讲它其实就是延迟享受的一个补偿。 哎，说到这一点啊，苏小妹，我知道你也是搞这种儿童教育的，其实在国际上有一个特别特别有名的实验叫棉花糖实验。 对，是的。 就是怎么个意思呢？就是说这小朋友如果你当时你就把这糖给吃了，那会有一部分孩子啊，比如说有20个孩子都去做这实验，有一部分孩子就会当时把这糖吃了。但是做这实验的时候你会说你如果当时不吃的话，到我记不太清楚整个实验过程 了，25分钟， 对，25分钟以后你再吃的话呢，可能就给你2颗糖。 对对对 对，那比如说你要再更长的时间，比如说你1年以后吃，那给你一大袋子这个糖。 就这样的一个实验持续了做了好多的孩子，也做了好多年，后来就发现呀，那些能够控制自己越晚吃糖的孩子，其实他们在以后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成就也会越大。那么换句话来说，我们刚才说到了孩子这样的一个存钱的体验，也就是当有的孩子拿到压岁钱以后啊，就出去高高兴兴的买糖吃了， 买棉花糖， 买棉花，哎呀，嗓子哑了，抱歉，听众朋友，就是有的孩子就拿了这个压岁钱就去买棉花糖吃了，有的买了漂亮的这个衣服或者玩具。但是如果孩子有了这样的自控能力，其实不仅仅是财商，也是他人生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对，他其实财商就是练就的，就是财商好像你看到的他好像是围绕着钱去进行的，但是实质上钱的背后他是需要研发很多很多的这种观念。比如说孩子刚才那个刘莎所提到的自控力，那有自控力的孩子跟没有自控力的孩子，斯坦福的这个实验其实已经给了大家很好的一个教育。但是呢，孩子很多时候他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行为背后的一些意识告诉他，那孩子落在心里的这颗种子那就完全不一样。 苏小妹说特别好，大家要注意的是落在孩子心里的那颗种子。那么很多朋友都会说这欧美的这个国家啊，其实不是太理想，因为他们的阶层很少能流动的。但是我们一方面看到他们阶层很少流动的同时，另外有一方面，你有没有发现那些精英的孩子从小接触的可能都是国际政治，那么如何去投资，如何去让自己的人生干得变得更加美好。而在一些底层社会的人民，他可能就是啊，今天去打架，明天呢和吸毒啊或者有一些其他坏毛病的这个孩子混在一起。那么不同的教育，不同的种子，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就会结出不同的果实。 确实是的，如果你有看过那个巴菲特传记的话，你就会发现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他就提到巴菲特八岁的时候去参观了纽交所，九岁的时候有了他第一个股票账户。然后巴菲特不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滚雪球理论嘛，他提到他的 有一本自传也是中信出版社的，也叫做滚雪球。 对对对，是的，他的这本滚雪球，他里面曾经有这么样一段话，他就说影响他一生的这个滚雪球理论是什么时候在他心里埋下的这颗种子呢？ 他特别小的时候， 对，他十一岁吧，九岁的时候，他跟他父亲就是在他们家后院去就玩雪球嘛，家长陪着他去堆，然后父亲在这个时候给了他这个概念，就是你的雪球怎样才能滚得更大，一定是带湿的雪，内核很和实在的核心，还有非常长的坡。你想想这样的一个投资天才也需要家长的这种很核心的这种环境去呵护。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很可能我们今天就看不到我们今天的巴菲特了。 没错没错。说到这儿啊，苏小妹啊，你是一位儿童教育专家，也是经常给孩子讲这种啊财商教育这样的理财的一些内容的专业人士啊，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欧美国家他们的习惯或者说他们的传统或者他们推崇的那种财商教育是什么样子呢？孩子从什么时候开始接受这方面的知识的储备，然后家长朋友怎么带着孩子一步一步去实践去成长的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整个财商教育，你会发现现在国外的这种已经变成一种趋势了。像美国，它就是有一个叫从三岁就开始的这种财商教育，它刚开始 跟你们家孩子同 差不多，对，因为我也是因为看了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资料以后，我才拿我们家孩子当一种小白兔去做实验的。哎，我就发现他这个教育是对的，他刚开始的给孩子的这种认知，可能就是认知上的教育，哎，让他知道钱，然后每一张钱的面值是怎么样子，然后慢慢的让他钱跟他喜欢的东西价格之间去有一个意识。 哎，我觉得还好，三岁的小朋友基本上有对数字有一点点概念了。你不能跟他说500亿是多少，但你要跟他说十个五个，他是有区别 的。是 的， 是的，他正好是这种数字的这种敏感期。 可是我也见到有的小朋友啊，特别逗。那么有一次呢，正好参加一活动，然后呢是小朋友在卖东西，然后有个小朋友特逗，那所有东西都标着一块钱一块钱，就是不论大小，不论价值多少，就小朋友好像在那个时候对数字是有了概念的，但是特别特别模糊，他知道是有数的区别，但是到底区别在哪儿他不太清楚。那么就小朋友这个年龄三四岁这样的一个特点，你怎么跟他说五块钱是多少，十块钱是多少呢？这能够讲明白吗？ 这就是要进行有意思的这种行为训练。我们家当时是怎么做的呢？我自己当时想了一个方法，我当时捡了很多这种海报，就是你去超市里面看到的一些卖的这种海报，孩子的这种牛奶啊，各种品牌，那我就会把这些剪下来，然后背后呢标注的是什么，就是标注的这个产品的价格。那我们家三个人然后坐在那里就开始猜价格，那谁猜准了 那这个东西就是这张海报或者这张 logo 他就能拿回去，拿回去下一次我们去超市的时候，我会给他等额的钱，然后他可以自己排队去买那个小东西。 哦， 哎，久而久之，他就发现我记住这个价格对我是有好处的，我能马上得到我想要的这个东西。 那在这本书啊，《蓝筹孩子》的第一章里面，其实就是谈到了钱是什么，也特别说到了各种各样的国家的这个钱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然后他们的购买力其实也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这内容对于三四岁的孩子来说真的有点深，就是我怎么着也得等到上小学吧。 对， 他对不同的国家呀，还有对更多的数字有一个具体的了解以后。 对，是的， 嗯， 因为这本书本身就是，如果我建议看的话，就是初中或者小学高年级的孩子，因为他父亲是给13岁孩子写的，所以一定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灌输这样的一种金融知识。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来自中信出版集团的《蓝筹孩子》这本书。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继续听才女苏小妹聊《蓝筹孩子》。 山顶云叠，心树如行云流水，月下门催，心细如你脚步碎，忙不迭，千年被托，却难托你的美，真奇缺，真心能给谁？牧笛横吹，黄酒小菜又几碟，夕阳余晖，如你的羞怯撕碎，我本一些恶魔相不退，你都要以为一根竹下到底见了谁，无关风月，我听雪的理会，悬臂一绝的岸边浪尖点，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来分享的是来自中信出版集团的《蓝筹孩子》这本书。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这本书的内容关于钱、投资和股市，这是每一个孩子和父母都应该知道的事情，是给孩子的金融科普读本。在这本书当中谈到了从小培养财商，正确认识财富这样的理念，这是一本父母陪孩子一起阅读成长的投资入门书。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呢，她是才女苏小妹啊，这个名字呢是她在学校里面，在她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媒体的发布的过程当中使用的名字。她的本名呢是苏恩如，她也是如果才艺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他就是《蓝筹孩子》这本书的推荐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蓝筹孩子》这本书。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啊，苏小妹谈到了这本书呢，她个人的感受呢是，如果给特别小的孩子来阅读的话，恐怕是前面一二章就足够了。那么如果孩子稍微大一点呢，就能够一步一步的跟着这本书呢去成长。其实这本书也特别适合那种金融小白啊，如果您对投资理财不太了解的话，不妨您买一本《蓝筹孩子》看一看。如果您觉得不太好意思的话，您就说给家里孩子买的。是不是这样，苏小妹？ 其实是的，你会发现现在很多这种家长，可能他工作的原因，然后我们就是我们过去成长的环境是没有这种财商教育的， 对啊， 其实他金融这一块也是一片空白，是这样的。 对啊，所以说今天这本书《蓝筹孩子》讲的财商教育啊，我觉得不仅仅是孩子需要补上这一课，对于缺乏这一课的成年朋友，其实也应该来说一说这个财商教育。那苏小妹，这又是你的专长了，什么叫财商教育？前面咱们说了一点点啊，咱们接着跟大家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它的几个维度。 OK， 那么很多人一讲到财商教育，本能的一个反应就觉得 数钱 理财，对不对？就他很容易把财商教育跟那个理财去会划等号的。其实呢，财商教育虽然是围绕着这种财钱的本身，但是它其实不仅仅是钱这点事儿，它还包括了你跟钱这种他的这种打交道的那颗心。那我们的目前就是整个财商教育，就我们过去六年总结出来了一整套属于我们自己的财商教育的逻辑。那我们把财商教育分为三个维度，第一个叫做财商品格，可能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叫做观念篇。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你想让给孩子去灌输钱的知识，首先要给他一个正确的一个世界观跟人生观价值观。那经常会有家长就跟我反映，他说，诶，苏老师啊，我们家的孩子他就对钱完全没概念，然后拿出去钱随便花掉，请同学吃饭怎么样子，然后没了回来就跟我要。然后还有另一部分家长他会跟我说，哎呀，苏老师，我们家这个就天生的吝啬鬼，一点钱都舍不得花给他哦，什么都不舍不得买。那这两个你看似是两个极端的一个反应，对不对？其实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他对金钱的一个态度出现了不大不小的一个偏差。诶，你如果把钱看得太重，那你就会我舍不得花钱，然后我可能把很大其他的东西牺牲掉。那如果你对钱完全没有概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你而言它就是一张纸嘛，那我花掉也就是很随意的。 所以孩子应该认识到，钱是用来换取你的快乐的。如果你牺牲到了这个钱啊，但是你得到了快乐，那这钱就值；如果你钱也没有了，你也没有快乐，那这钱就亏了。 哎，你这个总结的非常好，刘莎。其实我们总结出来，财商教育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呢？并不是把钱赚到最多，而是用有限的资源去获得最大的一个幸福感。其实你会发现， 无论你有多少钱，那你的钱毕竟是有限的。 对。 但是我们的欲望，我们想要达成的那种事情是无限的，非常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练就孩子，你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平衡？ 嗯、 你怎么用有限的资源去获得最大的一个幸福感？ 刚才我们说到这是财商教育的维度啊， 第一个维度就是财商的品格， 对，最大的幸福感， 对，最大的幸福感。那么第二个维度是什么呢？就是叫做财商素养。那财商素养里面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知识篇，就可能跟我们蓝筹孩子里面这里的一小部分是重叠的。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诶，财商素养或者财商教育是不是就是教理财？其实不仅仅，因为赚钱来说，我们人生其实是有两个体系的，人赚钱这个体系跟钱赚钱这个体系。那你想要理解这种想要赚更多的钱，你首先是要知己知彼，你要了解钱的规律。 嗯、 那我知道人赚钱是怎么回事，钱赚钱是怎么回事。 最简单的来说，就是人赚钱是你在硅谷工作，而钱赚钱呢，你是在华尔街工作。 哎，这个类比也是很好的。那么人赚钱呢，其实就是把你曾经所学过的所有的知识去做一个变现。哎，我今天我可能。我一个画画的老师，我曾经学了几十年的画画，那我通过我的知识去做一个变现。那么钱赚钱是什么？其实就是把你的认知去做一个变现。 嗯， 诶，那我知道哦，股票原来高涨低卖是怎么回事，那我知道怎么去运用钱的这种规律去赚这样的一个钱。 诶，第三个维度， 那么就是实践篇，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整个财商教育里面称之为财商闯关。 嗯， 那每一个孩子，你单单跟他讲，他知道的毕竟是有限。现在时下不是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学了那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吗？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他缺了这个实践的这个环节。 嗯， 那我们的这种家长在给他这么多知识的这种过程当中，如何让他能够真实的去感受去应用钱，就是有一小部分的钱让孩子进行自主自由的这种支配，也就是我们时常所说的你要给孩子零花钱。 哎，我们刚才呢听苏小妹啊跟大家分享了过 了这样的一个叫财商教育的三个维度之后啊，我说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啊，苏小妹一定要这个从容的然后实话实说。你看啊，很多家长朋友为什么不太愿意从小给孩子做金钱的教育啊，那么有一个特别很多家长朋友都遇见过的事情，就比如说给孩子呢零用钱，那么以前呢是也不给孩子安排什么家务活，比如固定给你一个月10块钱或者100块钱或者更多的或者更少的钱。那么当给孩子安排了这样的一份家务表以后，那么孩子呢可能呢这个月呢他应该挣了150块钱。那家长朋友啊，他们往往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同样给孩子零用钱，当孩子呢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时候拿到这零用钱的时候，家长朋友没有觉得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变化。但是呢孩子呢一旦干完活以后跟家长朋友说这个你爹给我多少钱，家长朋友就会立刻心里面有那种酸溜溜的感觉，就是孩子不是爱这个家，不是因为爱父母而自愿自主的这个去做家务活，而是因为要挣钱。这是现实，很多家长们特扎心。 这个是就是财商教育或者说家庭实践里面的一个误区。 嗯， 关于零花钱的这种具体的这种方法的一个制定，以及这个在我们平时的财商教育里面，亲子课里面是一天的课程。 嗯， 就是我个人是特别不建议你在零花钱的前面加很多的这种附加的条件。 嗯， 你知道让孩子拿到这部分零花钱，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我就是付的一部分教育成本。让他诶能够有一笔自由自主的这种支配的这笔钱，让他去学会花钱，而不 是你在前端。也就是给孩子零用钱的时候不需要孩子有那么多附加 的， 你干多少工作。 是的是 的， 就你围绕着财商的本身去做一些引导，这个是我很建议的。比如说如果你是希望孩子有一些储蓄的这种习惯，那你可以给孩子规定，那你这次的零花钱如果说你到月底还有结余，那你结余多少我翻倍给你，那孩子就会有一些这种动力。就是你围绕着钱的本身去进行教育，不要给太多的这种附加的这种。 哎，但是为什么刚才我说到这一份啊，就是从欧美国家传过来的这样的孩子工作完了以后给孩子的这个工资的报酬很让中国家长纠结，就是大家觉得人家这份课程表，我当然说的是支持的啊，这份这个工作的这个报酬表啊，说确实你工作了以后给你钱，不让孩子养成不劳而获的这样那种长期的习惯。 其实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教什么 语言的转换过程当中、 嗯、 或者我们在知识获取的过程当中可能是有一些偏差、 嗯、 因为现在自媒体的这种网络上流行的很多这种东西、 嗯、 可能未必是真正的它本身的原来的这种面貌。 哎，没错，也就是很多家长朋友其实争论的已经十几年的孩子摔倒了以后到底服不服，孩子哭了到底抱不抱。 对，他这个因为教育的这种东西本身就不是就是一个就全对，因为每个孩子个性不同，他的这种标的是不一样的，一定是个性化的一个需求。 嗯， 那您刚才说的这种国外的孩子零花钱，其实国外的孩子零花钱它是有不同的来源方式的，可能中国的会比较直接单一，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比如说我让他出去打工是不可以的、 哦、对对对， 这么小的。 嗯， 但是国外的孩子他的零花钱一部分可能是来源于平时父母就是无偿的这种赠予的， 嗯， 然后第二部分可能就是他们西方传统的一些节假日的一些钱， 嗯，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这些就是孩子可以去打一部分零工， 没 错，比如说去给隔壁邻居去弄一下草坪呀、啊。如果我们去北美去旅行，你会发现有路边经常会有些小孩子把自制的柠檬水拿出来卖呀、啊， 嗯， 那这些钱他其实是从家庭的体系之外去获得的。 还有我们在看一些电视剧啊或者电影当中的桥段，就小孩子特别小就骑自行车给家家户去拍报纸， 对对对，是的。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超过12岁的小朋友就能够带更小的这个小朋友，因为美国有规定嘛，不允许多少岁以下的小朋友这个单独在家里面， 对对。 还有呢就是自己做一些小食品到学校里去卖，然后这些小的交易学校也是鼓励的，然后也 对， 应该长期能够是孩子获得零用钱的一种方式， 对，一种渠道。像国外他这样，你看德国啊，他就是有一个法律就是规定的，13岁的孩子他就可以去打一些小零工赚取零花钱。 哦， 但目前中国的这一块，可能我们因为环境的这种趋势，家长也舍不得。 嗯， 就中国的这种家长的这种意识里面会舍不得。 嗯， 然后包括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可能就感觉上好像零花钱缺了另外一个渠道。 哎，刚才呢我们就谈到了欧美的一些情况，也说到了这个财商教育的一些维度。那回到我们这本书《蓝筹孩子》，我们谈了这么多，正是因为这本书它是一本引进版的书籍，那么有一些内容呢可能适合中国家长来跟孩子一起分享，但也有一些内容呢也是希望家长朋友能够了解，那么就当我们的一个愿望，或者说我们在做一些简单的调整之后，看看怎么能够更加适合中国的孩子啊，来培养财商教育。说到这本书，我刚才已经说到了，我个人认为这书挺难的。除了我这样的一些感受以外啊，专业人士苏小妹，你觉得这本书还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其实这本书呢有几个特点哦。首先呢，他这本书的一个作者是一个13岁孩子的父亲。 嗯， 他从他的这种角度来说，他就是希望给孩子去灌输这种很枯燥的金融知识。 嗯， 你知道金融知识真的是很枯燥，但是这个父亲呢，他通过自己的方式，因为他知道他的标的是谁，是那个13岁的孩子。 嗯， 所以他相对来说，他的语言包括能表达出来的这种，已经是把金融的很多东西进行一个简化，或者进行一个叫语言化的一种梳理，让孩子能够更容易的接受。 对，我觉得这位父亲啊做的这个工作真的做得非常的出色。 对 这本书我作为一个成年人看起来也觉得挺有趣的，而且如果是小白，金融小白看起来也会觉得入门很容易。 对对， 嗯。 然后他在表现形式上，因为是孩子嘛，然后他这个父亲还穿插了里面大概有几百幅的这种插图， 嗯， 就让孩子更容易，哎，在看的这种过程当中更容易去做这种接受。 嗯， 那他画了很多这种漫画啊、插图啊，从表现形式上也去吸引自己的孩子的这种一个。这个，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还是那一句话，你把它当做一个工具书来看，不要把它当做，哎，我希望孩子从头看到最后一页，其实是挺难的。但是呢，如果你是穿插的这种过程当中，比如说你今天刚刚好给孩子去，哎，他孩子跟同学之间肯定也会发生某一些借贷关系，或者我跟同学借了一些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里面就有一些篇章，比如说第9章里面借钱。那这个里面你就可以穿插到，哎，借钱要注意什么，那你的关键词是什么，就可以把这个章节跟孩子去做一个分享跟交流。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刚才呢苏小妹跟大家谈到了啊这本书里的一些内容，确实这里面有很多特别经典的内容啊，想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但是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刚才咱们既然说到了借钱这个事儿啊，那么咱们就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吧，还有其他的苏小妹觉得用简短的时间能够跟大家说清的内容还有哪些。 比如说借钱哦，我们家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案例。我知道成人就像我们现在的这种支付习惯都是用手机支付宝，对不对？ 对。 然后刚刚就前段时间刚刚过的一个清明节，然后我先生呢他正好手头上就没有现金，然后他就跟我儿子去借，他说 借了多少钱，我想知道你 他说 你儿子有多少小金库， 你借爸爸500块钱行不行 啊，你儿子7岁有500块钱了。 对他们压岁钱这些都是归于他自己的、啊、然后我儿子很爽快的就答应了，然后在这个机会里面我就穿插了这种财商教育了、嗯、我就跟他说，儿子，别人跟你借钱的时候你不能马上借，首先你要签什么，要签借条、嗯、然后借条应该怎么样子的，那么在借的过程当中你应该让爸爸有一个抵押物。诶，他突然就发现新的名词出来了，他说诶，妈妈，什么是抵押物？那 因为你爸借了钱不还了。 对，是的。然后你就会告诉孩子诶，抵押物是什么，然后你稍微做了一个解释以后，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抵押物一定是爸爸喜欢特别喜欢的一个东西。当时 那只能是妈妈了。 不是，我儿子蹦出了一个词，他说啤酒。我们当时就笑了。诶，你会发现可能他当时的这个理解或者说是有错误的、嗯、那这时候我们如果说家长你自己没有这种财商的这块素养，你就很难去纠正孩子，那这个时候书的力量就出来了、嗯、那抵押物肯定它的价值是要超过你借贷的这个起码要超过500块的这个价值吧。 那你儿子你说了500瓶啤酒。 对，所以诶，在这种生活的这种小细节当中，那你再穿插到我们蓝筹孩子里面的一些知识拎出来给孩子去做灌输、嗯、那么孩子下一次就知道了，下次如果不是爸爸跟他借钱呢，是其他的小朋友呢，或者是其他的这种他长大的过程当中，肯定未来是我们会遇到过这样的一种民间借贷，对不对？ 嗯。 所以温州曾经爆发过很严重的民间借贷危机， 嗯， 就是因为很多人他其实没有这样的意识，利息多少是属于合理的范畴、 哦、 然后我们签订是应该要怎样的法律文件、嗯、要不要有抵押物，成人都未必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如果说你的孩子从小你就给他灌输这个，然后把蓝筹孩子里面的这些知识点拎给他，那他在他心里就有这样的一个果实或者种子在里面，当有一天他遇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的这种行为决策这个种子就会给他起一定的影响作用。 特别想问一下苏小妹，后来你儿子跟他爸爸签了没签这个借款协议呢？ 有，他签了人生中第一条借给别人钱的一个协议。 那 朋友圈里也有分享。 最后的抵押物是什么？ 最后的抵押物是手机，妈妈做担保。 非常完整的一份。 对、 哦、 就是任何的一个、嗯、你会发现很多人就觉得啊，财商教育到底要怎么教，其实就贯穿在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嗯， 然后比如说他这个第10章里面有一个讲到复利、 嗯、哎呀，这复利其实特别难弄清楚。 是的是的、嗯、就复利，就如果刚刚说到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巴菲特，就是滚雪球利滚利的一个过程。那孩子可能不理解、 嗯、 那我们当时做的一个游戏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我课堂上做的一个游戏啊。 嗯， 那我们有一些积木让孩子来说，那么单利的话可能你一次就是从4块积木开始， 嗯， 一直累，每一次都有四块。 嗯， 那我们给他复利的概念是什么？你刚开始就只有1块， 嗯， 第二次有2块， 嗯， 第三次有4块， 嗯， 第四次有8块，反复的这样叠上去，哎，孩子在对比的过程当中，他就游戏里面他就知道，哎，复利是比单利好像更来的，就前期好像不多、 嗯、 但是未来会更大的一个过程。 对，也就是说你开始存钱有利息，你的利息不花，接着再当入本金当中，就不停的让你的本金越来越大，那么你的收入越来越大。 是的，是的，就是要有一个滚动的一个过程、 嗯、 那么复利跟什么有关系？是跟时间有关系。那么孩子慢慢他在实践或者游戏的过程当中他就会有所理解。 不过有一个问题，前面苏小妹你也谈到了，有的孩子就是因为他了解了这样的一个复利，结果他就变得越来越吝啬，就一分钱都舍不得花，因为会有复利。那么这真的是这个教大发了啊，怎么能给孩子再往回收一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的财商教育其实是3个维度的。 嗯， 那么财商品格、 财商知识以及财商实践三者之间是要相辅相成互相去影响互相去撺动的。 嗯，就是一方面给孩子讲知识，另外一方面要让孩子认清楚这快乐是什么，什么 是 真正的这个财商。 对，其实不要说孩子，其实成年人也是一样。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就是原本我们说钱是什么，钱是我们渡河的一个工具，是那只船。 嗯， 但是大部分人他可能在造船的过程当中把船越造越大越造越大，却忘了渡河。那这个就是我们希望下一代能够接受到的一些信息。 哎，说到这儿特别想起来现在中年人特别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说很多中年人在四十岁之前是拿健康换钱，到四十岁以后是拿钱换健康。 对，是的。所以就是说灌输的这种金钱观，那当然这些观念尤其是这种品格的这种引导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 嗯， 是需要我们长期反复反复的熏陶力练习，然后把它内化为他的一种行为习惯。 哎，在这本书当中其实还谈到了资产和负债啊，其实这也是小朋友们特别不太容易能够了解的一个内容。简短的一分钟可以跟大家说清楚吗？才女苏小妹。 其实很简单啊，就我们大部分生活当中很多人，你不要说孩子，成年人都未必理解。我想问一下刘莎，你觉得汽车是你的资产还是你的负债？ 汽车必须是我的资产呢，花那么多钱买的呀。 大部分人都会这么理解。那真正的资产是什么？资产就是能够给你带来现金流，能让你有钱赚进来的。 它能吞噬我的现金流。 对，那么汽车它其实是一个消费品，它其实不属于资产的范畴，就是从我们理财或者从财商的角度来说不是。那么比如说房产， 那完了，我没资产，我房子自己住的。 比如说自住的房产，那它就是不属于资产的这种范畴。当然可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可以，但是在财商里面，那什么样的资产能给你带来现金流呢？投资性的房产，哎，可能我能收、 啊、 我能收租金，我能收怎么样子的。所以给孩子这种灌输的这种资产的过程当中，就要让他清楚什么是资产，什么是负债。 那负债呢？负债就是我的车，因为 他其实有些人他是有动用杠杆，然后买了车，然后车一直在贬值，而且他一直在吞噬你的现金流。 嗯，那尤其那贷款买的房子一样也是。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在动用杠杆的过程当中要有所谨慎。 那如果要是没贷款直接买的房子和车呢，是不是就不算是这个负债了呢？ 其实 但是他也得你交物业费呀、啊、你养着 他 呀。 我的理解就是说其实不是正常的意义上的这种资产负债的理解，就是说让他明白以后在配置资产的过程当中，就我是想让孩子了解你一定要去配置那种能给你带来现金流的这种资产。 那孩子最后就把钱都存到银行里了，这比较保险。在这本书啊，蓝筹孩子当中啊，关于这样的例子，还有这样的和财经有关的知识啊，讲了很多很多。在我们一集的节目当中啊，肯定是不能够跟大家分享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现在有两个途径可以分享，一个呢就是您买一本蓝筹孩子的书看一看，另外苏小妹下午你有一个活动对不对，可以到现场再去听你讲。 对对，我们下午有一个是在芳草地， 嗯， 然后是做一个如何进行家庭财商教育的一个讲座。 嗯， 大概会有个线下的一个分享，可以如果大家听众朋友有兴趣也可以过来一起交流一下。 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要到结束语的时间了。苏小妹，你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蓝筹孩子以后啊，尤其又和我这样的一个小白聊过天以后，想要跟大家说什么样的结束语呢？ 我想说就是财商教育它其实是一个从认知的突破的一个维度进行的。 嗯， 那么从知道到做到其实是一个非常反复的一个过程。可能刘莎你有孩子，你知道教育孩子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你要能接受他反复反复的犯错误，你要一直的去做灌输知识财商的这种品格，最重要的还要有一个实践。 嗯， 就一定要让孩子有一个实践的一个过程。 你是如何让孩子实践的呢？ 其实相对还来说哦，财商教育不是几个维度嘛，就是财商里面赚钱花钱管钱。那对于孩子目前的中国的这种孩子的现状，最容易实现的是什么？花钱，对不对？成人的财商可能我是先赚钱然后花钱，剩下的钱我来管。但是孩子的这种财商正好跟我们是反过来的。 嗯， 他要先花钱，然后对钱产生了兴趣。那我知道我一部分钱如果储存下来能实现我更大的愿望，他开始有存钱或者管钱的意愿。那在用钱的这种过程当中，他体验到诶，钱是能换得我很多我想要的这种东西， 可以把压岁钱和零花钱都攒 起来。对，攒起来，然后他甚至他就会产生这种起心动念，他想去赚更多的钱。